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续翻上个礼拜珠海团都唔会有错啊。咁珠海团之前咧，即系都要讲一讲咧，沙地插萝卜点解？个歇后语啊，掹翻得出嚟得个窿。 哦， 你哋有冇睇过《秋天的童话》？ 有， 有一段咧，就周润发咧就玩啤牌， 系咯， 输捻咗，本来赢咗嘅，赢咗钱嘅。跟住有人問佢借錢，就將啲錢俾撚曬個朋友。 係啊， 跟住周潤發就講沙地插蘿蔔，掹翻出嚟得個窿。 係喎，啊嗰陣真係完全唔知係講緊呢樣嘢嚟喎，真 係。唔係咁啊，唔係屌閪，即係話最後結果都係得個窿咯， 得個吉， 得個吉咯嚇。其實就一個咁嘅意思嚟嘅。咁啊，我點樣沙地插蘿蔔咧？都等一陣間我先講，我實會講啊。即係嗱，咁首先講呢樣嘢之前咧，我就會我就會諗下，我哋有網友咧。跟住咧都去咗珠海，阿大迪咪去咗咯， 系啊， 佢哋四条友去，咁仲要系好年尾，佢系大概应该系廿几啊，嗱，春运咧其实系边日咧？ 开始咗啦， 春运咧就系美雅，过咗美雅就春运啦，咁所以即系过咗美雅咧，啲人就开始走啊，咁阿大迪咧，佢就喺美雅之后去。咁我就預咗，哎，實死啦你四條友，咁當然啦，佢本來佢咧諗住有朋友生日，佢係諗住去呢個淡仔玩嘅，但係咧淡仔咧就嚴打，嚴打咁好玩佢，咁啊問我有冇玩，咁我話一係就環江，一係就珠海啦，咁環江你知啦，即係新嗰幾集未出㗎嘛。即係吐氣揚眉未出㗎嘛。咁啊大德㗎解佢表面嘥咁好啦。咁佢又問我攞珠海個媽咪個 contact, 咁我畀咗佢啦。咁啊大德就去咗玩。佢返嚟係讚不絕口。即係你喺聊天室見到啦。我就好撚奇怪，我就覺得即係咪真係咁好呢？即係我幾即係我自己有一個評論嘅。如果講質素，我哋玩咁多年呢，嗱，唔好講十幾廿年前，我哋十幾廿年前都去過沙井玩㗎啦，即係嗰間場都唔錯，因為平添啦，而且八九歲過夜，嗰個時 好耐以前嗰個沙井， 嗰個唔好講啦。咁近呢五年啦，咁其實我有一個統計嘅，最好玩最靚嘅女仔，就喺疫區花界，因為實揀到 ，OK， 唔好理價錢啦，跟住就神秀，跟住就珠海。跟住就環江，其實環江同珠海咧，佢個分別咧，即係兩種唔同嘅分別啊。其實環江咧就係靚妹多啲嘅， 係 喺珠海咧，基本上你就揾唔到靚妹嘅，即係你揾唔到啲廿十八至二十二、三、四 咁樣 啦，咁上下啦， 全部都 over 廿四嘅啦，基本 全部 over 廿二以上啦，即係你諗下，如果我哋去環江，喂，十零廿歲，十八九歲，大撚把㗎喎。 係啊， 係咪先？廿一歲大撚把㗎喎。但係講真啦，即係靚妹多啫，唔係代表靚女多㗎嘛。所以我要講靚女嘅話呢，就可能係珠海又會好過環江。但係你鍾意睇下啲靚妹，好似我咁啦。首先我唔鍾意湊靚妹，但係見下靚妹都好㗎。見啲十零廿歲，幾多個喎，咁樣我好幾多享受呢一個即係咁變態嘅諗法。咁睇下都好，咁所以環江咧就有，即係或者中意玩靚妹嘅咧，或者中意睇下靚妹嘅咧，咁其實應該去環江，就環江就好過珠海啦。但係如果你去珠海嘅話咧，咁講普通靚咧，都真係會靚過環江嘅。但係如果你又話同以前嘅疫區比，同埋聖泉神最，我哋啱啱最早期去神秀比咧，就真係好遠啦。但係而家神秀之後 謝曬皮， 開翻啊，神秀開翻㗎啦。但係就你好簡單嘅啫，你唔使問阿張強啊，唔使問其他人，你都唔使問我。 張強都冇返去啦，依家係嘛？ 冇啦，你只係睇下，你攞個酒店 Apps， 去睇下。以前神秀呢，你係今日係訂唔到今日房嘅，即係今日訂到今日嘅房就訂到好撚貴嗰啲咧，咩套房啊，成七八九十一萬嗰啲噶嘛。但係而家咧係日日都訂到房，普通房日日都訂到嘅，即日訂到嘅。咁你話可以可想而知，冇爹哋媽咪留房。咁你係見到話喺嗰個 不過生意也差。 不過生意也差啦，咁以前我哋攞唔到房啊，我自己即係我要租嘅話，我要預早幾日租。 嗯。 依家除非有你又揾張強。 嗯。 咁其實喺個酒店房，你就知道神秀而家係點嘅。嗯。咁而家咧喺沙井咧都有啲，我用有啲高妹啊。舒淇啊咁嗰啲啦，舒淇可能冇做唔知啦。 冇啦，舒淇好似翻鄉下啦。 咁而家高妹都翻鄉下，咁咧佢哋如果去咗沙井另外一間場做，咁嗰間場就又係好撚貴喎，2500-3000嘅喎。 哇！ 咁而且咧嗰間場係好少做過嘢客， 同埋肯定唔會有神秀咁靚啦。 冇啦，神秀最撚靚噶啦，間場。咁啊，佢唔做唔係好做過嘢客嘅。咁啊，因為有網友問咗啊高妹話俾啊網友聽，網友話翻俾我聽咁樣。咁啊，應該神秀就取消㗎啦。咁啊，已經 bad 啲， 即係已經 DQ 佢㗎啦。我都可以 DQ 下人啦。即係最慘就係啊新加坡網友囉，新加坡一日向到送嘛。想玩下洗衣機啊。 未享受過神秀嘅。 啊咁佢未玩過洗衣機㗎嘛，咪先。即係其實啊，新加坡網友佢係幾粒黑㗎嘛。佢每次嚟都唔係一個好正常嘅玩法嚟㗎嘛。同佢去第一次同佢去玩去平平地環江玩啦。咁好似嗰日都係每次睇兩件女可能有少少鹽啊。咁會睇兩件女。咁已經唔係 K 嚟㗎啦咪先。咁跟住同佢去過一次神秀第一次。 神秀又變咗酒吧。 就變咗去酒吧。啊第二次諗住去神秀突然間無端端我勾勾就去咗東寶變咗。又係玩嗰啲咁嘅酒吧。嗰次其實仲撚慘啊！我自己私人訂咗酒店先嘅，我訂咗我租咗30隻酒店，但係嗰陣咧，跟住啲女因為我跟住轉咗場去東莞玩咧，嗰間酒店我冇得攞翻㗎啦，冇得攞翻啦，冇住又冇得啦，唔見咗五嚿水，洗多咗五嚿水嘅，不過算啦，唔緊要啦，因為我自己都唔知㗎嘛，咁如果自己早啲租酒店咧，就會安樂啲，就係租咗我一間先，咁我成日我租咗我一間先，咁佢哋嗰啲有冇可以夜晚先揾張強租咯，咁啊 hea 嘅就喺我間房你 hea 下先咯，所以永遠我都會租地一間酒店嘅，我以前就賴嘢啦，一租咗酒店冇啦，跟住去咗東莞玩啦，咁住東莞嗰啲酒店啊，咁啊唔緊要啦，咁啊真係神下啫，咁啊新加坡網友就次次都係咁樣喎。咁今次就唔同啦，今次就正正式式坐喺嗰間 K 房度，每次有七件女、八件女，系啦，坐喺度睇，又可以睇幾轉，又冇人催你，個媽咪就話慢慢揀，哇，幾撚有信心 啊，又唔會呃你 啊，幾撚有信心啊，慢慢揀，但當然啦，你揀曬佢媽咪嗰啲女咧，咁個媽咪就會點都會説一説你噶啦，係，咁啊。啊！新加坡唔係，咁 你四個有幾多個坐咗去啲女？全部都去啲女， 應該係全部啦。除咗新加坡嗰個啦，新加坡網友啦，因為新加坡網友就係因為我哋三個揀咗啦。咁新加坡網友咧就未揀，跟住佢係俾人説咗十幾分鐘。咁我可能一説十幾分鐘咧， 仲唔撲出去鬧啊？屌， 都唔會，正正常常睇女。唔係狗公嚟㗎嘛咪先咁咁最後咁佢第二轉呢佢嗰轉呢就應該唔係嗰個媽咪㗎啦。因為說咗之後就應該唔係個媽咪啦。咁都就揀啦咁OK 啦個個都兩 Q。咁當然啦最撚靚嗰個解藥神啦咁就係孔少嗰件啦我就嗱諗喂你搞完之後聽朝問我攞微信啦。 攞個報告先。 咁孔少俾我份報告非常之好。佢話條女係略肥。但佢幾高㗎喎咁略肥有少少肥啦咁佢話又話幾撚診得又肯有冇擔我唔知喎、okay. 好似有擔㗎即係二三嗰啲通常都肯擔㗎應該 係囉啲中中地嘅都唔 會咁中中地啦咁咁康少話 ok 嘅咁佢話呢女仲有一個好處喎佢有一個親戚就係香港做嘢嘅、做嘢嘅佢成日會 過香港 玩嘅， 哇正啦！ 咁啊，空少話：，而家落下藥先，咁睇下又可唔可以約喺香港趁劑先？喂，你同佢行街都型噶， 咪咯， 就假妖神咁，係咪先？咁啊，咁當然啦，我攞咗個微信，本來我就諗住，如果譬如阿大的嗰次去玩咧，其實如果我去嘅話咧，我就會揾下假妖神嘅啦。但係太密啦，咁我就所以冇去咧。但我就問咗解藥神但佢當時佢就已經 翻咗香港 啦。 哦，系因為美雅之前，美雅嗰月佢已經走咗啦。 嗯， 所以就算想介紹阿大的，俾阿大的佢都唔得，因為大的係美雅之後先去。 嗯， 咁啊，佢哋咁啊過咗 OK 啦。咁啊，講翻我啦。 嗯， 即係我唔好識講啦。喺珠海呢間場咧，我係覺得啲女係比較年紀大啲嘅。係 啊， 比較殘啲。 嗯， 即係你話樣靚 OK 啦，即係我覺得 OK 係可都佢都唔夠神秀最全景，即係最好嘅最旺嗰陣時間。 嗯， 咁更加唔好講疫區啦。咁你話揀唔揀到女？你一定揀到女 嘅。嗯。 是最多你可能俾人說一說，跟住就睇其他媽咪啲女嘅啫。 嗯。 咁叫做，唉，咁我當然我好快揀咗件個女啦。嗰件女有波喎。 嗯。 啊，你好少聽到嗰個揀件有波㗎嘛。大家笑容滿面㗎嘛。 嗯。 咁成晚我喺度猜妹嘅時候呢，咁佢都搵對波呢揞撚住我手臂又好，有時日搵佢搵波揞落我大髀度。 嗯。 即係總之成日搵佢波黐撚住你啦。 嗯。 咁幾撚過癮㗎喎。 Okay。 好開心㗎喎。 係 咪先。咁當然又玩呢啲石啤牌呀嗰啲雞雞雞雞。 都投入嘅。 都 OK 嘅，佢冇乜衞生嗰啲嗰啲 嘢嚟刮嘅。全程喺房間都 OK 嘅，好 OK 嘅。 好 OK 嘅。 嗯。 好 OK， 喂。個樣嗱就有啲奇怪啦。第二個嚟㗎我覺得。 嗯。 即係譬如啦你我哋喺酒店房啦，唔係我哋喺 K 房唱完啦，我哋話食完宵夜嘅，都冇嘢嘅， 嗯， 上酒店房都冇嘢， 嗯， 咁我沖個涼先啦，咁樣佢又跟住係一齊沖涼嘅 ，OK， 咁我沖完涼咁我坐喺一張床度大波等柒啦，咁嗰條女咧就落妝啦， 嗯， 落完妝咧 就賴嘢， 就第二個人嚟嘅， 好 OK， 佢喺廁所換撚咗人，我覺得。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可能那條女在廁所 有個隨意門跟住 換人。我屌你隻眼喂。我屌你大眼仔真嚇夠死你啦屌你喂。我佢啲皮膚呢我喺K 房見到佢都唔係咁黑嘅。一你知啦，因為我夾暗尾燈㗎嘛，我都見到個黑㗎。 哦、oh, okay。 哇屌你第二個真係第二個嚟㗎。 嗯。 咁冇所謂啦，佢都玩得幾好玩㗎嘛。咁當然啦，有一個我最賴嘢就係咩呢，佢要落妝嗰時候呢， 嗯， 佢太徹底。 嗯。 即係將佢變返原打回原形啊。如果怪嚟㗎嘛，即刻打回原形。佢一打回原形呢，佢用咗成粒鐘頭，成粒鐘去打回原形。 哇。 即係嘩咁樣其實好簡單，即係我 佢即係成個化妝袋咁樣， 佢係成套架餐， 係咯，即係又洗又落妝又成， 即係咧你只要佢只要你行入去佢個，即係我有啲時間佢落緊妝嘅時候咧，我等佢係冇咁太啦無聊啊，我咪又去睇又睇佢做乜撚嘢咯，佢將個所有嘅洗個嗰個洗手間嗰個面盤咧，周圍咪有空位嘅， 擺滿曬 ，就好撚似咧， 傷啊，萬傷， 就好似你太太咁樣，個梳妝台上面咁啊，哇一十幾廿支唔知乜撚嘢嚟個，屌你老母又白色又粉紅色， 嗯、 一支支咁嘅，咁、 嗯、 哇我屌你老，你做乜撚嘢？你 sales 嚟啊？你 sales 即刻要 sales， 咁即刻落妝，咁落即係打回原形真係太徹底啊！ 嗯 你哇 嚇親你 㗎哇好彩二千一我最終要明佢點解二千一唔緊要啦咁都係咁照舊咁就打下機輪啦攬攬石石啦咁樣啦咁佢呢又叫擔有機會擔下嘅有啲叫擔啦擔落佢叫釘啦釘啦釘下啦咁唔緊要啦釘兩釘咁因為我有神山虎喺度㗎嘛咁並拎白蘭凳又啦咁咁啊，診，一路診，哇！依啲應該好似冇嘢咁喂，好似冇做咁喂，即係好似 完全冇緊， 完全冇緊，冇，即係打完咗原形，唔係連塊嘢都咁樣啊嘛，即係同康偉屌閪一樣嘅啫，即係屌康偉一樣，冇感覺嘅喂。咁當然我可能係飲乜酒啦，係咪 啊？飲乜酒冇敏感 啦。係啦，可能係啦，避好咧，藉口俾自己噶嘛。 嗯。 咁幫到差唔多十零分鐘到囉、 嗯、 出唔到嘢。咁今晚掹出嚟啦一掹出嚟 咁我望一望佢妹妹啦，我就見到個窿。 嗯，就係沙地插蘿蔔。 沙地插蘿蔔，掹翻出嚟有個窿。喂，大佬，正常啲人好緊緻噶嘛？就算你啱啱插完佢掹翻出嚟，佢入去個窿，佢好快就收縮翻，變翻呢個妹妹噶嘛？屌你老，掹咗出嚟幾秒都唔都仲有個窿喺度，個窿係見到入邊嘅。屌你，我黐撚線呀！你咪鬆到咁撚樣啊？完全 得咯，因為睇鬼佬 A V 成日會見到， 係鬼佬 A V 見到咯，即係我第一次見到嘅啫。即係基本上我玩其他女，我就咁掹翻出嚟，佢呢個嘅窿就好快就會縮一聲，慢慢睇住佢收埋噶嘛。佢唔係噶， 掹翻出嚟， 哇口啊，係 有回音 啊，有回音啊咁。哇，搞咗打回原形之後變成咁撚樣啊，連塊耳都咁撚樣。咁我就覺得，喂大佬，你真係好撚殘喎。我諗你真係日我諗以前應該做桑拿之如此類嗰啲啦。 唔係佢哋，我睇珠海呢類好多都係即係落去澳門七日先嗰啲嚟㗎，即係落去澳門浪七日就要返返上嚟，咁咪喺珠海做 嘅囉。嗰間場基本上就係、是、我諗係玩完玩殘玩借，跟撚住咪喺珠海掛單囉。 即係搵唔到長期。 即係我兩次呀、嗰件女都假餐都唔得㗎，尤其呢個近身。 係第一個我都記得嚟講。 都唔到都好撚殘。但係殘都唔係要殘到咁樣。唔係見到有個窿㗎大佬。即係見到有個窿㗎。唔 係但係過程之中佢有咩反應呢？冇。 咁呢個 professional 呢緊會俾一啲嘢你㗎。 俾兩聲。 俾兩聲嗌嘅你聽㗎係咪先。咁又話你好厲害啦當然。 okay. 梗係啦，插成十幾廿分鐘。一啲我一啲感覺都冇，就可以繼續插。咁都話咁插到頂唔順啦，咁出嚟。跟住佢又話呢種硬喎，咁點啊？我話你幫我打啦。我話你幫我打啦。我好有禮貌嘅。我唔會話你屌你老母啦，你咁樣窒鬆，係點出啦？咁我就話我飲咗好多酒。其實坦白講啊，飲有幾多酒飲啫。卡卡講我唔夠喉嘅，我想宵夜嘅時候我自己再嗌多兩支飲嘅。但係啲朋友我啲網友。 冇個飲得， 冇個飲得嘅咁解嘅，因為飲得好撚少酒啊！因為你諗下啦，一個酒後敏飲得太多就敏感，一個高血壓，佢兩個都唔飲啊！我哋都會少啲飲嘅，唔係我想少啲飲啊！但係你唔飲嘅話，咁我都飲慢啲噶嘛。咁所以我完全冇醉，我呢個狀態非常之好啊！咁我出唔到啊！咁我話你幫我打啦咁樣，跟住佢攞油。 佢邊度搵支油返嚟 佢自己有袋 喎。屌真係八寶袋嚟喎，屌叮當。 你老味 有隨衣滿滿人 有 八寶袋。 有八寶袋喎。喂佢一有油開流佢幫我打下先嘅。唔得啦屌你老你唔掂。 惡劣啦。 惡劣啦好撚硬劣啦。跟住話我去攞啲油啊。咁我話。我估呢佢又去廁所就應該攞啲簡易唔係佢行去佢袋度攞支油出嚟。我屌你老尾 諗晏晝晏晝喺一國兩制場返工呀屌佢放工袋兩支油。 我唔好明白但係覺得做撚完 我唔明點解你會隨身帶住支油嗰下。 我明白而家我明白了。今日你問翻我，即係早輪我問翻㗎啦。佢根本就鬆， 係咯， 啲客個都出唔到嘢，最後就一定要手打，手打，咪自己帶定支油咯，所以咪長期帶住支 B B 油咯，啊唔係 B B 油嚟嘅，啲按摩油嚟，哇， 都咁都好啊， 都好啊，有曬準備，有曬準備，咁都算係咁啊，總之我呢、這個我呢呢半 Q 就始終都會出到嘢啦，係沙啲擦蘿蔔啫，咁冇嘢啦，咁跟住瞓到唔知幾多點啦，跟住佢一個好處嘅就係摸下粒的就硬啦，一掂就硬，一掂就硬，好撚過癮，你知好撚玩嘅喎，一掂就硬，一掂就硬係咪先？咁成晚其實喺冇乜點吊閪咁啊嘛，喺度玩粒的啦，滴，咁大概唔知幾多點啊？大概好似六點零七點啊。咁啊，嗰條女又嚇醒我啦，佢話：唔係嚇醒我，即係翻轉頭攬住我。 OK。 攬住我一攬，能量啦。咁啊，唔使講啦，又帶隊上啦。咁當然啦，個狀態 好咗啲，但係出咗嘢都耐嘅。 嗯。 但最後咧都成功。 嗯。 finish 到。 嗯。 即係咁樣喺個即係我記得全天候啊，喺一個咁撚鬆嘅環境，咁撚鬆嘅環境，最後我都可以成功 finish 咧。 嗯。 咁樣都，所以我咁樣都叫做 Q 半啦。 嗯。 咁啊，大概可能七點零鐘到咁嗰條，即係點撚完嗰 Q， 跟住佢沖個涼，跟住喺度嗌一陣，跟住走啦。 嗯。 咁啊，當然啦，我啊係阿鼎明咁啦，我係微信俾錢啦。 嗯。 微信俾咗錢啊，跟住佢，咁俾咗錢佢好快七點零鐘就走。 嗯。 咁跟住就接到啊新加坡網友嘅 message 啦，佢話佢都走啦。 嗯。 咁啊，跟住我啊再約佢哋其他啲網友就大概一點鐘，連十點之內一點鐘喺酒店大堂等咯。咁啊，跟住咪做個賽後報告咯。咁啊，我咪同你講咯。我話，唉，我就真係即係我想講嗰樣嘢就係、是。即係我唔好明點解個個網友其實啦係個個嗱唔好計我第一次啊唔好計第一次啊同美國網友去啊因為嗰次我哋八點即係呢一次我同阿空少啊中山網友啊新加坡網友去喂佢哋三個呢都覺得都認為好嘅係冇撚奶嘅咁我都其實我都唔算奶啊其實唔算奶㗎即係揀女冇辦法㗎嘛佢落個妝係咁樣其實照片嚟㗎嘛個個呃人㗎嘛我都唔算奶㗎、即係我唔知會價差係咁樣㗎嘛 沙地插蘿蔔你都係上到房先會 知係囉所以其實我係其實絕情冇奶、但我就唔係好明點解即係坦白講我係兩次個經驗我都覺得係啲女係老啲唔係我老啲都佢都23、24嘅啫你諗下我見到23歲嘅啫 我女人都係23嘅啫 23嘅啫 嘩已經咁樣 都已經咁樣了你話做得幾撚殘啊？你話 嗯 啊，你咁係嘅，啲珠海嗰啲其實未開發啲啦，啲撚樣嗰陣屌閪咧，中意手指又滑，中意咁樣樣啊嘛。 嗯， 咁而家你喺羅湖深圳嗰啲咧，嗰啲客斯文好多，唔會下揾手指滑噶嘛。咁、可能會緊緻少少啦。咁即係我兩次經驗咧，我都覺得啲女係殘嘅，同埋即係。比較老嘅，即係23、24歲啦咁樣，即係我嚟講23、24歲開始老噶嘛，因為我哋玩開環江十幾嘅啫嘛，我哋玩開最老嘅啦，小豬，今年都23啫嘛，我五年前玩佢喎，18歲嗰時候啫喎，老咁樣我哋去疫區都冇一個超過22歲嘅， 疫區就冇得講添啦，疫區基本上就東莞嗰班搬過去 啊，咁如果你問我。其實珠海咧，就啲網友可能好撚中意，我就好撚普通嘅啫。即係你 中意，我係覺得應該原因係多揀擇咯。 啊，係嘅， 多揀擇真係其實即係你明唔明？明唔明一個人多揀擇，同埋即係係你自己去主動去揀，個 feel 係好多噶嘛。所以我就話點解我寧願行出去走廊玩咯、因為係你自己去揾啊嘛。即係賴嘢就冇得怨人。 即係等於一樣嘢啦。以前環江我哋覺得唔係咁好玩。咁而家套戲揚眉咗啦，就點解咧？因為女多咗。 係啦。 女多咗，我哋咪揀得咪又多咗咯。 係啦。即係你唔會覺得俾人逼住揀？ 係啦， 焗住。 又唔會説你啊？例牌説你㗎嘛？最高我哋説完45分鐘啊嘛。即係我哋嗰啲屌你老係可以係焗住俾人説㗎嘛。咁但係我如果總括兩喺環江同埋珠海咧，我就比較靠近人咯。想買靚妹就去環江啦。咁想去都冇得食樣啦。而家冇得你揀㗎啦，係先？ 好樣嘅都俾人包咗㗎啦。 係啊，你係珠海啦。 就算你揀到好樣都好似你嗰次咁樣，即係屌有道隨意門轉咗人出嚟嘅。 係咯係咯。咁我都可以建議你哋去珠海嘅。咁其實飲酒咧就大家差唔多啦，即係環江真會平啲啦，環江都唔夠水搞掂噶啦。咁如果你珠海就可能真係要七嚿啦，因為啱啱啊大的佢哋玩四條友，咁佢都7、4、28嗰啲2000、2800蚊埋單嘅。咁預七嚿啦，咁車費嗰啲就唔知啦。 嗰啲冇得計啦，你去疫區都要計啦。 係啦係啦係啦，唔同嘅，我去疫區咧，我哋就搭一架車，就大家。平均分啦嘛，平均 share 就，所以唔好貴咯。但如果我哋而家去，我哋去港珠澳咧，係自己一個人俾車費啊嘛。 幾多錢啊？來回兩程加埋 240蚊到咯。 240 蚊到咯。 Okay, 因為我牛流哥 租一架車上惠州都是六七百嘅啫嘛。 唔得，梗係唔得啦！你又想 幾多錢 啊？千幾啊！ 哇，屌咁二百四除翻乘翻五份都差唔多啫。 咁啊唔同嘅，因為如果又一再就唔同嘅。咁我其實個時間我有其實都長㗎。 嗯， 我喺牛流哥去搭 A21。要一個鐘頭去大橋，大橋再搭一個鐘頭車去到珠海。咁我平均我都要兩個半鐘頭，即係兩個鐘頭三個字啦。你計埋幾多卡過關要兩個半鐘頭啦。咁過關好少人嘅啫。而家我哋揀嗰啲時間，咁我都要兩個半鐘頭。咁 大過惠州，惠州唔止兩個半啊。如果你 惠州就唔止，惠州唔止。咁惠州我一程車啫嘛，其實。咁而家我哋轉兩次車啊嘛。 不過主要你喺牛頭角上到深圳唔係兩程車啊？ 但是我去惠州平㗎嘛，八兜型比六兜嘢，八兜嘢就係一旺角去到惠州喇。咁我一嚿水唔使喎，係咪先？咁而家我一程都要82蚊喎，呢條數又要計嘅，呢條數要計嘅。咁就同埋飲酒嗰度就始終大家差唔多，睇你點飲啦，睇你點飲啦。咁 惠州都唔平嘅。 當然你可以，佢一個好處呢就係如果你飲開大酒呢，就只俾最低消費呢，你再開大酒啦。咁呢度係鍾意飲大酒人係幾有利嘅。但我哋人唔多，而且我哋過關又未有免税店，咁我哋大酒我哋暫時唔考慮啦。原來喺珠海都仲有鋁瓶嘅。 鋁瓶 喎。鋁罐嘅支裝。原來有啊，大的呢次係飲鋁瓶。咁我唔知我兩次我都係飲一次嗌大酒，一次飲罐裝啦。咁、下次我哋去都可以飲鋁瓶啊。咁啊，咁我總括啦，其他網友就覺得 OK 啦，尤其是我肯定尤其是空少啦。咁、我就真係好撚麻麻啦。 一般啦 、因為都係自己揀嘅，因為起碼喺機房度冇咩嘢啦。 條路自己揀，仆街 係咯，冇得喊㗎啦，條路自己揀係咪先？咁啊，但係你話我有幾鍾意呢，我就鍾意環光多少少。即係點解環光真係價錢平咗成兩嚿水。車費又平咗。 女又平啲。 係啦，因為平啲我哋有方法。就算我哋唔用阿林林啲女。咁都平，起碼平一嚿，有件命平三嚿啲。咁如果即係封建有人啦，咁我兩個場我囉，而家我都冇選擇㗎。邊啲網友想去邊個場就你哋話事，咁我兩個場都得㗎。咁但當然啦，同阿碌你就冇得揀啦。 你肯定環光啦。 一定環光，因為你珠海 快嘛，大佬喂。 你時間耐嘛。 我揸車上去半個鐘㗎 喎。咁都係各有各玩法啦。咁過做埋呢集，咁就應該係過曬年啦。咁開始再講就應該係新年第一 Q 㗎喇話。咁預告話啦，我約咗小豬。咁但唔知講唔講㗎，你知啦，如果又係。 約去一日定幾多日啦。 一日。 我就請返個短聚假期兩日。其實三日咁樣去。 我其實想同阿小豬去四川㗎，搵你哋㗎。 好。 我想㗎。不過唔係好明點解阿小豬唔係好鍾意返鄉下。 佢邊個鄉下都係四川。 四川。佢唔好鍾意返。佢緊有啲理由嘅，我試下問下啦，但當然啦。 可能屋企都唔係好啱嗰隻啦。 可能係啦。唔係喎，咁佢屋企嘅全部搬晒東莞住。搬晒廣東住。好撚奇怪嘅呢啲，我啱問下啦。即係如果同我小豬有特別嘢我就講啦。冇特別嘢就留返，即係新年我哋都會去下唱下企㗎。咁就算我阿碌你去唔到珠海，咁都會我去環工行轉㗎嘛。咁我哋可能下次節目係我嘅新年第一 Q。就係講是不是小豬還是講其他人呢，我就未知啦。但是呢都應該會講有啲新嘢講下啦，唔好成日都唔知啦，總之大家拭目以待啦。咁第二樣嘢咁係廣告嚟嘅。咁照舊啦，打賞嘅嘢打賞啦，係咪先，人間自有真情咗在嘛，買包咖啡去做愛嘛。神山府咁記得買啦。今年冇加價㗎。點解呢，唔係代理冇加我價，當我代理加咗我十皮，成箱喎。 我成箱先十皮。 即係平均一盒加我幾毫子，我有冇可能加落你哋度呢。咁當然啦， 今年即上年係加咗幾次㗎啦。 嗯，有兩次囉，好印象。 有呢一蚊啊，有呢加幾蚊啊咁樣。咁當然啦，你要我再加價，起碼要加到我廿幾三十蚊到啦。 嗯， 我先至會再加嘅。咁我唔好睇短期內啦，長期嘅咁呢一兩年都加唔到我廿五蚊嘅。 嗯， 咁所以我哋暫時都應該 唔會轉價啦。 係啦，唔會轉價落你度嘅。我再啲賺少幾蚊或者賺少十零廿蚊，佢就冇乜所謂。 嗯， 但係我就係講下個效用啊。 嗯， 即係阿碌同一件女一次 冇飲， 一次冇飲，一次有飲， 好大分別， 好大分別。你可以講嚟講嚟聽下嘅。 咁嗰次第一次去啱啱就冇飲到，咁又趕，咁啊再加上啱啱病好呢，即可能感冒未散晒呢，咁就做完之後，佢又話 嗰條女 係呀，嗰條女話減乜鬼好似軟咗咁樣，咁我自己心諗喂冇飲啫，咁都 feel 到，咁啱啱病完咗嘛，咁就唉啱啱感冒完啫，咁跟住第二次過咗冇啦，再約多次啦， 就飲啦， 就有啦嘛，咁就好大分別啦，即係佢完全冇咁聽啊，今次， 即係我唔係廣告啊，咁樣 實戰經驗啊，呢啲真係唔好講， 即係我話咧，唔係話你以後都要靠神山苦，你只係冇飲神山苦咧，你回復翻以前嗰個水準啫， 係啦 ，OK， 以前未有神山苦嗰個水準， 正常人 咯，做翻個正常人，正常人就一定係冇咁硬噶啦， 係 ，OK。啊！即係我都有啲類似咁嘅經驗嘅。 唔係，即係對我哋嚟講，對男人嚟講，其實即係我哋硬咗，其實即係我哋有飲同冇飲，對我哋啊，對我哋嗰個感覺嚟講，可能唔係好大分別。但 女就 女就好大分別。 即係想冧下件女啊！ 即係如果你想條女做得開心嘅、 啊，或者你想自己攞啲。呼光啊，震下呼光啊，俾呢呢個 man 啊 ，what is man？ 嗱，有飲下神山苦，咁當然啦，而家網友買噶啦，其實唔夠嘅，我希望你啲網友咧可以介紹俾朋友、，OK， 即係你知啦，如果越買得多咧，咁我減價，我加價嘅壓力就少啊嘛，啊，咁啊，希望大家都識做啦，係咪先？咁聽完打賞算不算啦？啊，人家咁啊，希望啊來年我都會覺得。開始旺翻啲啦嘛，啲閪運。 嗯， 即係上年我犯太歲，我都咁樣樣。咁今年冇犯太歲，應該仲係好玩啫。咁譬如啲網友想玩，就先你唔想跟我玩嘅，想問下攞媽咪嘅聯絡方法嘅，其實都可以嘅，你之後揾我咯。但你訂咗房就唔可以取消。 係啦， 因為好簡單。 好撚， 因為個媽咪佢自己都要俾錢嘅、如果你取消你唔去嘅話咧，個媽咪自己都要揞翻個最低消費出嚟、可能有個節間打啦，可能變咗八折啦。但係你一取消咗，我亦好撚影響我嚟嘅。即係影響我啦，即係好唔好話咩啦？我叫阿大的呢次揾阿珠海嘅媽咪，我都話喂，你俾封利是佢先啦。未見面都俾封利是啦。咁大的都係有做啦。咁當然咧，成個氣氛好好啦。即係我同個媽咪嘅關係咧。其實某程度用錢建立翻嚟嘅。OK， 但如果有啲網友唔生性，啊約咗唔去嘅，又攞咗海啊咁樣唔去嗰啲咧，你將我哋所有即係用錢買翻嚟嘅嘢咧，就跑喺你哋手上就浪費咗，因為曾經有網友係噶，揾阿林立 咁都唔好多啫，即係好彩一兩個啫都係。 係咯，咁耐試到得一兩個啫，咁盡量啦。咁因為我點解？ 所以我哋喺節目講過，佢哋即係啲朋友都識做嘅， 識做啦。 即係 其實 俾唔俾 小，俾唔俾小費，我唔可以challenge叫你哋俾嘅。 係 啊，我會建議你俾啫。啊，但係講真，你攞咗台就唔好唔要。 係啦。 啊，因為咁耐都試過一次，其實阿林林到而家一集緊我要，我呢樣。 佢哋俾唔俾小費係佢哋嘅事，因為佢哋以後想唔想去啫嘛。 係啦。 如果佢哋以後覺得好玩想去，咪俾咯。 係咯，係啦，咁啊 OK 啦，希望。即係唔係鬧啲網友㗎、有時人生目做嘅人嚟訂咗台又要蝕㗎。係咪先？ 即係有啲網友根本就唔知佢會蝕，咁就以為嗌咗先啦，咁冇話。係 啦，咁而家我睇題係會咁係會蝕嘅，係要嘔出嚟嘅，咁大家都識做啦，唔通話。係 啦。 我都試過㗎，唔通同我 講。或者你係三四日之前想嗌嘅，你約定嘅。你嗌咗人攞，你都同佢講話，喂，我譬如禮拜五先同你再 confirm 啦，咁同人講聲咯，都 唔使噶啦，禮拜五、禮拜六去，禮拜五訂咪得咯， 係咯。 如果冇房啊， 坦白講，冇火唔會俾你啦，佢一定俾啲最熟嘅客先㗎啦，係咪先？咁啊，嗱咁多咁講啦。好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希望，即我好想講小豬嘅，因為好多嘢講嘅，其實小豬，即係好嘅，好一個好好有故事味道嘅，嘅人嚟㗎嘛。咁啊，睇下可唔可以挖到啲 點解唔肯翻四川啦？ 啊，呢啲咁嘅嘢啦。咁當然我可以引幾個佢嘅故事同大家講下。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咁啊，聽下啲新春第一炮啦。好，節目時間差唔多，拜拜。 拜拜。